说话沙哑的是阿珍，刚一转身关上了房门，这次彻底的没了权。笑我的人说我装深沉，其实变相的丢了魂。大雨倾盆，沙沾着发冷，像灵魂出窍的神棍。把自己照顾好，看墨迹的吃药，不再陪你滔滔，也不再和你争吵。反正我们都没有依靠，反正我也忘不了。把自己照顾好，减肥别吃夜宵，没人和你滔滔，也没人比我搞笑。反正我们会慢慢寻找，反正我们会变老。脚步有声，情绪变低沉，说话沙哑的是我真。刚一转身关上了房门，这次彻底的没了准。笑我的人说我装深沉，其实变相的丢了魂。大雨倾盆，沙沾着发冷，像灵魂出窍的神棍。自己照顾好，感冒记得吃药，不再陪你叨叨，也不再和你争吵。反正我们都没有依靠，反正我也忘不了。把自己照顾好，减肥别吃夜宵，没人和你叨叨，也没人比我搞笑。反正我们会慢慢寻，反正我们会变老。把自己照顾好，感冒记得吃药，不再陪你叨叨，也不再和你争吵。反正我们都没有依靠，反正我也忘不了。把自己照顾好，减肥别吃夜宵，没人和你叨叨，也没人比我搞笑。反正我们会慢慢寻找，反正我